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火星，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距离地球最近时约6000万千米，最远时达4亿千米。目前最先进的探测器从地球飞到火星也需要7-8个月。尽管距离遥远，但它却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星球。它有着跟地球类似的四季更替，自转周期为24小时37分。也就是说，火星上的一天与地球几乎一样长。正因如此，火星对人类似乎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对它的探测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航天史。如今能否成功地对火星进行科学探测，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航天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4月22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启动首次火星全球遥感与区域巡视探测站。预计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将于2020年发射。届时，中国将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欧洲航天局以及印度之后，世界上第5个成功探测火星的国家。中国的火星探测器将由环绕器和着陆巡视器组成，其中环绕器的总设计师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8研究院的侯建文。 我们这次去实际上是也是开创了世界上就是火星探测的一个新的步伐。我们一次发射就是又是环绕又是着陆巡视，也就是把他们的几步走我们变成一步走了。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就开始了对火星的探测，试图揭开这个红色星球的神秘面纱。然而直到今天，在已经实施了40多次火星探测任务中，成功率仅有50%。火星上到底是否存在生命？它的环境和地球究竟有哪些不同？人类未来真的能够移居火星吗？围绕这颗神秘星球的诸多谜题，数10年来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去探索和破解。首次火星探测计划将一次实现对火星的绕落巡，也就是说，火星环绕器将带着着陆巡视器飞往火星，然后精准地将着陆器放到火星表面，火星车从中分离，完成火星表面的巡视任务。同时，环绕器继续环绕火星飞行进行科学探测，一次发射同时完成绕落巡的目标，在全世界已有的火星探测任务中还从未有过。作为火星环绕器的总设计师，侯建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 这次火星探测，因为呢，我们国家首次探测，而且要把这个火星车直接要放过去，火星车的重量又比较重，要从地球运到火星的轨道，所以第一个关键就是怎么飞到火星准确定位，第二个关键就是呢，就到达以后怎么刹车， 不能让火星我们的环绕器一下撞到火星，或者是没有环绕，所以发动机要精确的点火，精确的点火才能把它刹车刹住。第三个就是自主的运行。为什么呢？我们到火星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如果出了故障怎么办？所以要完全要有故障的识别、故障的诊断，还有故障的重构，也就出了故障也不能影响任务，所以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从火星项目启动到发射仅有4年多的时间，要成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侯建文必须每天都跟时间赛跑。 我们希望做的这个火星的电池，除了可靠性、寿命放在第一位之外，我们的性能指标也得要达到中国领先是必须的，然后世界先进水平。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是侯建文和团队成员仍然有极大的信心。 对， 因为对他们来说，参与火星探测计划已经不是第一次。 比能量电池， 就单体。 我们要讲清楚。 2007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联合探测火星协议，由中国研制一颗火星探测器，于2009年10月搭乘俄罗斯的福布斯号采样返回探测器，对火星的空间环境进行探测。当年这个火星探测器的研制任务就落在了侯建文身上。 当时就感到难度非常大，我也感觉到压力很大。那么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第一句话我说坚决完成任务，那不可能退掉这件事，因为这牵涉到中俄两国或者是吧，就是这两国关系的问题。 这是中国启动研制的第一颗火星探测器，被命名为萤火一号。尽管侯建文表了态，但那时他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谓前所未有。因为在此之前，虽然他担任过多颗地球卫星的总设计师，可对于深空探测还从未涉足。更困难的是，在这次国际合作中，根据俄方的设计方案，我们的火星探测器重量不能超过110千克，而研制时间仅有23个月。 像这样类似的100公斤的卫星，在这之前地球卫星是有的，但这样的卫星至少也得要4年到5年以上。所以当初接到这个任务，从2007年接到要2009年就要发射，计划是2009年，所以给我们的时间实际上只有23个月。这23个月要把这个萤火一号做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时间紧之外，侯建文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关。其中很多难题不仅侯建文没有遇到过，在国际上也史无前例。比如因为萤火一号搭载的福布斯号探测器要前往火星的一颗卫星火卫一取土采样，所以萤火一号在与福布斯号分离后不得不面临长达8小时48分钟的火星阴影。也就是说，在将近9个小时的时间里，萤火一号得不到来自太阳的能量，周围温度降至-200度以下。那么萤火一号的各种部组件能否经得住这么长时间的低温休眠考验呢？而在休眠期结束后，所有的设备又能否重新正常工作呢？诸如此类的难题，侯建文必须在23个月之内全部解决。 可以说这23个月当中，我们设计师团队就是每天是没日没夜的做，基本上说晚上12点之前下班的很少，基本上都12点。特别是在2009年要发射出厂之前的100天，我们叫奋战100天，当作贴个口号，大家都住在那里100天，大家都没回家。 我就觉得他当时都疯魔了，他的世界里好像不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特别专注。 23个月， 侯建门带领团队攻克了所有的技术难题。2009年，萤火一号按期运往俄罗斯，等待发射。 当初俄罗斯是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准时把这个萤火一号运过去，而且这么难的东西，所以等我们把这个萤火一号运到俄罗斯的时候，在他们的厂房里开展测试的时候，特别是太阳帆板展开的时候，他们都看傻眼了，很多人都拿起手机来拍照。 萤火一号在俄罗斯通过了所有的测试，没有丝毫的技术瑕疵。但没想到的是，就在大家准备进入发射倒计时时，侯建文突然接到俄罗斯方面的通知，因为俄方的探测器还没有最后完成，所以发射计划必须推迟。 那都是这无法形容，那真是很失落，很失落。因为你要延期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发射了，我们23个月这台的东西怎么办，对吧？你怎么再运回来，对吧？是一大堆的问题，我们都不可想象。 因为一个卫星呢，在地面啊存放2年，还是有很多风险的。因为地面的环境啊，潮湿啊，这个其他的材料的老化呀啊等等啊，可能对一个卫星再次上天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推迟2年发射，对已经做好发射准备的萤火一号和总设计师侯建文来说，都带来了重重考验。如何保证萤火一号的所有部组件在这2年内不受影响？已经高强度工作了23个月的团队成员，他们的情绪又该如何去安抚？所有的压力再次集中到了侯建文身上。 在推迟这个过程中，侯总呢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啊，整个也可以说整个这个研制队伍没有动摇。我们都觉得这个任务肯定要做下去，我们只不过是要把这个2年在地面的这个储存或者是延长寿命这个工作要把它做好。 经历2年延寿之后，2011年，萤火一号被再次运往俄罗斯的拜科努尔发射场。11月8日，他终于搭乘俄罗斯的福布斯号采样返回探测器，由天顶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当初发射成功，我非常高兴，而且呢，发射以后还收到了给我们萤火一号加电，那我们都知道很成功。 按照中俄联合探测计划，天顶号运载火箭先将搭载的萤火一号的福布斯号探测器送到2000米的地球平泊轨道，飞行2圈后，再被送入距离地球表面10000米的过渡椭圆轨道。之后，伴随着火箭主发动机再次启动，福布斯号和萤火一号一起进入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地火转移轨道。此后，两颗探测器将一起经历10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火星，去完成各自的探测任务。可是，在火箭升空几小时后，当侯建文和团队成员正在一起等待萤火一号飞向火星的消息时，突然，俄罗斯方面宣布福布斯号探测器不见了。 他告诉我们，找不到他的这个卫星，就是相当火星探测器了。他的求了美国人帮他找，美国人能够找，一找他说你那个探测器还在200公里高的圆轨道上。 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萤火一号出了问题？在-20多摄氏度的拜科努尔发射场，萤火一号所有的团队成员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我是不担心，但是我们有人担心，但也有设计师担心，因为我对我的产品非常了解，包括它的每个结构硬件，包括它的每个元器件，甚至每个螺丝钉它去拧，涂 涂什么胶我都了之的。所以说我对我的银河一号非常有信心，我认为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当时有人怀疑我的问题，甚至来找我谈话，我坚决肯定没有。 随后俄罗斯方面立刻成立了故障调查组，侯建文参与了整个事故调查的过程。 等于是三个晚上三个白天，三天三夜，真正的三天三夜，一点都没睡，一分钟都没有睡，可以说不是一点，一分钟都没睡，就一直在那里跟他们分析数据，讨论数据，等待信息。我把我的全套图纸拿出来给他看，包括我们所有的照片，因为我们装配油还有照片拍照给他看，我们所有的操作录像给他看。后来俄罗斯数据大拇指说不错，中国人考虑的东西真细真全面，所有的数据都有，你们没有问题，你们是正确的。后来查出来是他们的问题。 事故调查组最后做出结论，原来是因为福布斯号探测器的计算机系统出现了问题，在本该改变轨道时，探测器并没有按程序点火。两个月后，萤火一号随着俄罗斯的福布斯号探测器一起坠入到了地球的太平洋上。 那是非常伤心，因为这23个月是我是可以说非常辛苦的。这23个月如果准确来讲，只有年三十、年初一在家吃的饭，在家再没有吃过一顿饭。 性格内向的侯建文平常很少跟人提及他拼尽全力做出来的萤火一号最后坠落在太平洋之后他内心的痛楚和遗憾。 语言自己编。 不过我们不经意地发现，直到5年后的今天，他的手机微信号依然叫萤火一号。萤火一号虽然最终没能飞向火星，但是侯建文的梦想并没有停止。随后他带领团队对我国的深空探测做了5年的预先研究，为日后我国自主探测火星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是一个呢进行火星的控制系统的这个半物理仿真的实验室，现在正在做这个试验的呢是控制系统在火星刹车制动，是环绕火星这么一个半物理仿真试验。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发动机已经开始点火了，发动机点火一点火就等于相当环绕器在火星轨道刹车。这里是大天线，这个2.5万，这是4个燃料储箱。那么 2016年， 大的天线， 中国自主探测火星项目正式启动。作为火星环绕器的总设计师，侯建文的梦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那么就通过这个蓝色的坐标来给出方向，否则不知道方向。 火星上究竟是否存在过水？它奇特的地质环境是如何形成的？41年前与地球气候相似的火星如何变成今天的不毛之地？将来火星有可能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呢？随着未来中国探火计划的逐步实施，对于这些问题，或许中国的科学家们能给出自己的答案。 太阳帆板呢，在始终对着对象，对着太阳对象，所以这个到时候上天以后，彗星就转动，转动去找太阳，然后对着太阳。那卫星还是这么继续飞行。这个上面是一个大的天线，这个天线会转动，通过这个天线转动，来对地球进行遥感测量。 今年56岁的侯建文，已有33年的航天生涯。1983年，侯建文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分配到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第509研究所工作。那时509所正承担着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型的研制任务，侯建文加入到卫星控制系统研究组。 当初的组长是徐福祥，当然后来到了 航天部五院当了院长，就我的组长能到五院去当院长，那你说这个人水平要多高，对吧？然后当初的所长孟泽宗所长也是我的师父，他是学控制的，现在又是院士，所以我得意的两位可以说老师吧，指点吧。 那时侯建文在这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参与风云一号 A 型的控制系统研究，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成长为我国卫星控制系统领域的领军人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只会用

1983年，侯建文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分配到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第509研究所工作。那时509所正承担着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型的研制任务，侯建文加入到卫星控制系统研究组。 当初的组长是徐步祥，当然后来到了航天部五院当了院长，就我的组长能到五院去当院长，那你说这个人水平要多高，对吧？然后当初的所长孟泽忠所长也是我的师父，他是学控制的，现在又是院士，所以我得意的两位可以说老师吧，指点吧。 那时侯建文在这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参与风云一号 A 型的控制系统研究，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成长为我国卫星控制系统领域的领军人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当时我刚刚到这个509所的时候，分在徐步祥的手下，他让我把控制系统的图把它画出来，而且怎么画呢，就是每个信息的接口图要把它画出来，不仅电缆图要画出来，就这边是什么电路，那边是什么电路要画出来。那我就想这个多难呀，因为我要对每个产品要很了解你才能画图，而且把每个产品的电路图要拿来才能画出来，而且这一画不是一张纸头，当初以前早期是一个画图板，很大的，就 A0 的画图板，这个画图板上的纸头 A0 的纸头的大纸头至少要几十张才能画，我一个人趴在那个画图板上画了3个月，其他都不干，就白天晚上画了3个月。我当时因为年轻嘛，可能也心里头边画边在心里在骂，我说这个师傅怎么回事的，让我干这事，对吧？当时心里的确是有怨言，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做法是正确的。为什么呢？第一个，通过这个画这张图纸，对这个图纸几十张的图纸，对整个控制系统它的信息流它的接口它的电路都了如指掌了。第二个，画出来的东西为其他的设计师整个团队提供了保障。 控制系统是卫星最核心的部分，卫星在天上的飞行姿态和飞行轨道完全依靠设计精密的控制系统调控和保障。早年在卫星控制理论和工程方面打下的扎实基础，很快就让侯建文在我国航天界崭露头角。1990年，风云一号 B 型发射升空，但是运行了100多天后，卫星姿态出现了严重问题。 91年的这个春节，我们有人值班，国家气象局他们在接收这个气象卫星的图片嘛，一发现这个图片有点歪了，不正，那就说明我们的姿态就不太对了。那我们马上就是对卫星进行遥测观测，果然发现这个姿态就翻掉了，打滚呢到每秒60度，对吧？也就6秒钟打一转，那本来要有燃料也能抢救，恰好燃料有用光了，所以燃料用光以后那就很着急啊，该怎么抢救。 在没有燃料的情况下，如何把一颗姿态失控的卫星抢救回来？在家家户户守岁过春节时，侯建文和总设计师孟执中、老师徐福祥一起，在位于西安的卫星地面监测站紧急想办法抢救卫星。 我这两个师傅都是聪明的人，他们两个人想了很多的办法，就是利用地球磁场来进行在这种每6秒钟打一转这个卫星把它消旋过来。我呢主要是做仿真，他们想的主意我赶快验证，做视觉仿真，用计算机编个软件来验证是不是可行，一看可行马上就在卫星上操作，那么通过3个月的时间抢救才把它抢救回来。 当时世界上类似的卫星故障曾出现过多次，但只有美国曾用10个月的时间成功抢救回一颗卫星。侯建文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 仅3个月就将风云一号 B 型抢救回来，几乎创造了当时的一个奇迹。而他们抢救卫星使用的磁控技术之后也被广泛地应用到我国各类卫星的控制系统中。1991年，风云一号 C 型正式立项。这一次大家下定决心要打造一颗高可靠长寿命的气象卫星。要实现这个目标，控制系统最为关键。经历了 AB 两颗星的摸索和积累后，这一次31岁的侯建文开始独挑大梁，担任风云一号 C 星的副总师，负责整个控制系统的研制。 这个气象卫星跟一般卫星不一样，气象卫星啊，它是向全世界广播的，也就是说这卫星飞到哪里，哪里就能接收到这个气象云图，它是为全人类服务的，所以要求它这个卫星要稳定运行。所以呢，怎么把这个稳定运行做好，控制系统是主要原因。因为前两个卫星都是在控制系统出问题了，所以说为了把这个卫星做好，那我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我想重新学习，从零开始，过去的东西过去了，经验我留下，但是从零开始重新回头来看，究竟该怎么设计，怎么来把这个可靠性做好。 为了彻底解决卫星高可靠长寿命问题，侯建文决定先从理论研究开始，总结卫星控制系统的各种原理和方法。于是他来到北京，花几个月的时间在各大图书馆查阅所有与卫星控制系统相关的国内外文献，从推导每一个公式、做每一个模型开始，对控制理论进行系统总结和归纳。任何技术上的飞跃似乎都比想象中的困难，在攻关过程中，年轻的侯建文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我们做仿真试验的时候，那为了一个控制规律，我记得当初为了解决磁的控制的控制规律，老是姿态控不好，误差比较大。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就像自动控制吧，可能开汽车，比如自动驾驶汽车应该很平稳的开，它老是在抖，老是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抖不行啊，卫星在抖那拍的照片就模糊的，就像你人拿着照相机拍，你手一抖就模糊了。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花了我们将近1-2年时间吧。 为了追求技术上的完美，类似的问题侯建文还遇到过很多，而对于初次担负控制系统重任的他来说，最难的恐怕还不是技术问题。 哎呀，那个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因为又失败了又做不出来，的确呢后面压力很大，因为大家都等着，所以心情也很烦躁。所以那时候烦躁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不要听他们说，你干你的事情，把实验室门关起来，你继续做仿真试验，继续研究。如果说你要出去，对吧，人家老是说你到现在没做好，你控制系统能不能行，甚至有的领导是你侯建文能不能干这控制系统，你能胜任吗？你这副总是能当吗？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听到这个话，心里都像刀割一样的。但我在想，我宁可一个办法就关起来，我也不听你说，等我做出来以后我再开起门来，你来看嘛。 巨大的压力和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时刻考验着年轻的侯建文。为了保证风云一号 C 型的高可靠性，打造他心目中完美的控制系统，从立项到完成所有测试，侯建文一共花了9年时间。 那时候胡子也很长，人家见了我简直是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他怎么形容自己。现在看来跟那个时候9年是值得的，因为这9年是磨练自己了，对吧，把自己锻炼成才了。 1999年5月10日，风云一号 C 星成功发射升空。因为拥有高可靠的控制系统， 这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时间长达10年，远远超过了2年的设计寿命，成为我国首颗被列入世界气象服务序列的卫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不仅如此，风云一号 C 型还开创了我国长寿命卫星的历史，成为我国卫星研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风云一号 C 型成功后，侯建文接着担任了风云一号 D 型和风云三号 A 型负责控制系统研制的副总师。从2002年至今，侯建文又陆续担任6颗科学试验卫星的总设计师。目前，这6颗卫星全部在轨稳定运行，有的卫星寿命已经超过10年。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从2002年开始，带着团队用10多年时间，自主研制了卫星控制系统中即光电热天文等专业一体的高精度测量器件星敏感器，极大提高了我国卫星控制系统的姿态测量精度，为后续高精度卫星型号的研制奠定了重要基础。小提琴演奏家安德鲁指挥的音乐会是侯建文为数不多的业余爱好之一，也是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疏解压力的最好方式。 他的最大的特点跟别的音乐家不太一样，他又是指挥家又是自己的音乐家，小提琴的演奏者，他演奏的曲子能让你很高兴，有的时候也会让你联想翩翩，会很有感情。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第803研究所是我国航天领域著名的控制系统研究机构，侯建文负责的多个型号卫星的控制系统研制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行，这是刚生产完的飞来。 对，这是我刚做完的那个飞来。 好，都检验过了啊。 都检验过了。 好， 知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用在航天工程上可谓恰如其分。飞轮是卫星控制系统中重要的执行机构，里面装有各种高精度的元器件。为了确保产品性能，每次封盖前，侯建文都会亲自拿着放大镜做最后的检测。 因为呢，我们这种亏啊，吃的太多了。比如说我们有一次给卫星加电，那个继电器一动作，继电器动作吧应该加上电了，但是加不上，哎，把那个继电器拆下来动一动又好了，那什么原因啊，对吧？那就在显微镜上看，看到继电器里面有一个毛，这个毛，那这个毛哪来的呢？那我专门就到了生产厂家去了，到生产厂家就找啊，会发现他擦桌子的麻布带毛的，这个擦桌子的麻布呢，一擦桌子毛就到处飘，如果桌子不平，有个钉子有个什么钩子，就钩着一大块布来。所以我就要求生产厂家必须要用没有毛的麻布来擦，要保证洁净环境，吃过苦头。所以我现在觉得带着放大镜到处走能发现问题， 对吧？很多的这个问题要在放大镜上看，你肉眼看不到，所以我很严格，我走到哪而且非常严格。他们有的人会吃不消的，甚至有的检验员说，我们都检验过了，你总是来干什么？但是往往这样子我都能发现问题。 侯建文对产品的要求严格的近乎苛刻，这一点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都会感同身受。也正是因为严谨严格，让他的卫星成功率达100%，而他做人做事的风格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研究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有一条代码确实是写错了，后来我们这个代码是经过第三方评测的，那么这个评测方给我们提出了这件事情呢，就是侯总应该说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而且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开会他都会提起来。那当然我一开头肯定是有些想法，但是我这么多年走下来，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你不能写错任何一条语句，你自己的东西没有看出来，你让别人来给你看出来了，说明你的这个工作没有做深做透做细。 自然界仅剩七只，一个美丽的物种随时会消失，专注保护33载，一位女科学家为他们殚精竭虑，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程秀云。今天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侯建文要赶到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去检查他承担的另一项任务，探月3期工程中嫦娥五号轨道器的重要产品。 像这些产品的话，我一般到关键的节点，特别是总装过程当中，我都要到现场去看，而且带着放大镜去看，我的包里就拿着放大镜，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设计师说我是拿着放大镜的总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设计师啊，他自己只顾自己那一块，他对自己很了解，但是他不一定知道全面的。 在我国的探月3期计划中，嫦娥五号探测器将担任到月球表面采样并返回地球的任务。2010年年底，侯建文被任命为探月3期副总师，担任嫦娥五号轨道器的技术负责人。 这个是另外一行控制了，这属于机械控制或者机械臂控制，我这也是不断的学习，所以我跟他们设计师这4年多吧，可以说从2010年的年底花了4年时间，我跟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交流设计。 在探月3期工程中，嫦娥五号轨道器承担着在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的重要任务，而这样的技术目前在国际上尚属首次。作为轨道器的总设计师，侯建文必须再次创造奇迹。 这又是一个创新的技术，这个现在实事求是讲，不像我原来做那些卫星，我那非常有底。嫦娥五号，咱们讲科学，我现在不好说，因为还有1年多时间，剩下这1年多，我们怎么把事情再做透？啊，因为只有做透了，临出厂那一天，我才能说这句话。 从做地球卫星到探月，再到火星探测，侯建文伴随着我国的航天事业已经走过了33年的航天生涯，现在同时担负着探月3期和探火任务的他，每天的工作日程以小时为单位排得满满的，性格内向，情绪内敛， 但是侯建文用行动诠释的什么是中国的航天人，什么是航天精神。 自从我到83年到这，对风一号，我自己刚开始参加风一号卫星的时候，觉得很神秘，对吧？觉得同时也搞得很荣幸、很高尚的一个事情。到后来是一个责任，对吧？你既然做了这件事，就要责任，航天人的责任，一定要把它做好。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我